还有交通拥堵辅助， 那肯定是跟车嘛， 对啊， 对吧、嗯、就是自动跟车嘛， 自动巡航之类的、 嗯、ACC 没准还是全速的， 嗯， 而且跟刚才咱们说的 GLE 一样，48伏弱混在那个叫什么蓝动版， 蓝动 是吧， 哎、嗯、所以说大家关注一下啊，8.49、13.39万元， 嗯， 我觉得要是真的说在对于那些很务实的用车来说，就 可以、 就是、需求的话、 嗯、 直接来一台没问题， 我至少觉得这比原来的 CS55 好看、 哎、 就虽然它有那个一点借鉴的这种感觉、 嗯、 你借鉴没问题、嗯、如果能借鉴的好，化成自己的一些东西让大家一眼就记得住，嗯，这反倒是一种成功了，我觉得 你看人众泰、嗯、 啊那可不 借鉴的非常 成功，不是那天看那新闻、什么什么17次 了 那个 对， 反正这个大家要在路上看的时候，如果撞了啊，真是发生一些这个事故的时候，别慌，没准您撞的可能就是一个咱们的国产品牌， 嗯、 好吧？ 好、嗯，那今天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喽，拜拜。